怎么一有美好的时刻你就要来捣乱？难道你就没有别的事儿可以干？ 没有我你的生活怎么打发？没有我你早从人间蒸发了。 没他在我的心房煽起烈火，让我迷上了美丽的形象，让我在平静中苦练着欲望，又在欲望中寻找着平静。 那今晚 今晚与你何干？ 那你便也有我的快乐。 那里边只有我的快乐，你只能干挑战。 出阁日当午，叹宾阁下厨，谁知盘中餐，疑是地上霜。你听我说，我说什么人造的东西比泥水匠、船匠、木匠造的东西更坚固？ 瓦匠。 那什么人造的东西比瓦匠、泥水匠、船匠、木匠造的东西更坚固？ 铁匠。 那什么人造的东西比铁匠、瓦匠、泥水匠、积水匠、船匠、木匠造的东西更坚固？ 造绞刑架。成千的人在绞刑架上吊死了，而绞刑架巍然屹立。 聪明，绞刑架合适，他对你这种有罪的人才合适。 以后再有人问你这个问题，你就跟他说是挖坟的人。咱们 因为只有挖坟的人造出的屋子是可以一直住到世界末日的。 哎，你再听我说， 这是一条河， 这是沙子。 假如是一条河， 这是沙子。 这假如 这是沙，假如 这河边站着一个人， 这是没人。 这假如 这是没人， 这假如 这是没人，假如。 这个人他自己跑进河里去， 他跑到河里干什么？ 他把自己给淹死了。 他为什么把自己淹死？ 因为他自己跑进河里。 他为什么跑到河里？ 因为他要把自己。 他为什么？假如， 我跟你说啊，不管这个人他愿意不愿意，反正是他自己跑进河里去的，是他自己把自己给淹死的。我跟你说，这就叫自杀。你再听我说，什么叫他杀？ 他杀就是不是自杀，是他杀。 这个人是谁？ 甘雨清的哥哥。 这个人呢？ 甘雨清的妈妈。 这个人怎么死的？ 他杀。 这个呢？ 他杀。 天色蒙蒙亮呀，就去找情郎呀。你在做什么呀，甘雨清姑娘呀？他叫你进家呀，你可别上当呀，进去黄花女呀，出来变了样呀，好事一干完呀，回头说再见呀，可怜的姑娘呀，你们要防范呀，只要没结婚呀，就该多检点呀，别对不是德呀，心里生好感。 呀 呀， 到底是谁杀的？ 事故，我给了老太太正常人的量，可是她没醒过来。 她哥哥也死了， 这是一个意外，是你出的意外。 这一夜之间，他就变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。 这世界上的孤儿又不止他一个。 一夜之间，他还孕育了一条新的生命。 那是你的骨肉，不要赖到我的身上。 他生了一个孩子，他又亲手把这个孩子掐死，他丧失了理智。 是你毁了他，跟我没关系。 你骗我。哄我，带我穿花街过柳巷，可是他没有了母亲，没有了哥哥，没有了情人，没有了儿子。梅菲斯特，你必须救他出来，必须。 好， 我是来救你的。 让我们一起跪下求圣祖宽恕我们吧！你别看地狱的火云放照谭静。 甘丽清，甘丽清， 是他在喊我，我要冲出去。 我就在这儿。 真的是他！我们要回到了那条街道上，那是你第一次送我回家。我要和你再待一会儿，再闻闻一下你的唇，冰凉冰凉。你的爱让谁夺去了？ 甘丽清，甘丽清，等咱们出去，我会以千百倍的热情来吻你。知道是我就跟我走， 啊！不不，你打开了锁链，可知道救出的是怎样一个人？他杀死了母亲，他淹死了孩子，那是我们俩的孩子。 啊！ 这不是 梦， 是真的。可这是你的手，可是他的血，血，血！你干了什么？你干了什么？你干了什么？对了，我还得去给孩子喂口奶。昨天晚上我抱了他一晚上，可是他们把他抢去了，却说是我杀了他。他们说是我杀了孩子，他们说是……哦，我要再安排一下后事。我的妈妈，我的妈妈给他最好的地方，我的哥哥就在他的近旁。我要离开一点，其他的人谁也别靠近我们。孩子放在我的胸口上，其他的人谁也别靠近我，别靠近我。我说了，其他的人谁也别。我过去贴在你的身边是多么的幸福，可是现在不能了，再也不能了。我要把你推开，可是我实在不能。你的眼光那么温柔，毕竟你还是你。 知道是我就跟我走啊。 去哪儿？ 去外头。 流落他乡，担惊受怕，受尽良心的折磨，最后还是要被抓。 有我陪着 你。看这儿，你看，这里永久的安息只有一步。你看， 有我陪着你。 啊，孩子，快，你快来，快快，你快往前跑，快，沿着河过了桥，穿过那片林子，爸爸就在那个池塘里，那是你的孩子，快让他有。 甘丽清。